他心情好极了，神清气爽的那种，所以他不打算点外卖。上回被雷猛坑后，又被男人做饭喂饭宠了一把之后，秦总便有了主意。雷猛不是女人，相对的他也不是，两人的相处不能用平常夫妻的相处模式来定论。在这一点上，雷蒙一直比他要做得好，不管是在床上还是在床下，他都尽到了一个爱人所有的职责，哄他，宠他，温柔体贴。秦总总不能躺着站着的时候都是享受的一方，这对雷蒙来说太不公平，所以从那天之后，他便认真去学了做饭。这事儿连雷猛都不知道。今天看在小猛猛这么乖的份上，他打算好好的给他露一手。雷猛不情愿地从床上爬起来进了浴室。秦总在床上进步得很快，他的功力至少学去了七八成，该温柔体贴的地方一样没少。这俩小时下来，比起头一回，他其实没受多少罪。简单的冲洗干净后，他换了一身宽松的睡衣下楼了。刚走到楼梯口，他已经闻到食物的香味了，肚子里那点存货早在之前的运动中消耗干净，就这点香味便引起了肚子的咕咕抗议。雷蒙心想， 这是哪家外卖啊，还挺香的。 加快脚步来到楼上，没有看到桌子上大盘小盘的外卖盒，倒看到了几盘精致的小炒菜。 这是什么情况？秦锦城人呢？ 雷蒙左右环视了一圈，目光瞅准了厨房的方向。这开放公厨房的好处就是，他只需要微微的转过身，就能看到在灶台前忙碌的男人。比起商场上的运筹帷幄拿笔签字的男人，这拿着锅颠勺的男人也具有一番风情。雷猛一瞬间看直了眼睛， 这男人真他妈帅啊，连做饭这种事儿也能帅出新高度来啊，太他妈有魅力了。 他眼光可真好，就这么把他给撩到手了，他简直太有本事了。雷少爷两三步走过去，秦锦城抬眸看了他一眼，目光从他的腰间往下的位置扫过去。 老是去沙发上待着去，还有一个菜马上吃饭。 就不。 雷少爷心想，当初他说这种话的时候可不是用这种硬邦邦的语气的，这男人就不能把他的温柔贯彻到底吗？把另外的那三成也给学了吗？雷蒙绕到了秦景城的身后，把脑袋搁人肩膀上，双臂缠到男人的腰上。 哎，你什么时候学会做饭的？还是一直都会啊？ 秦景城把锅里的菜装盘，也不在意背上挂了一只懒熊。 我想过了，以后这种事儿不能总让你来，你还是适合乖乖躺好。 雷少爷很快理解了秦总这句话的意思，谁在上面谁做饭呗。 大宝贝儿，你就是因为这事儿专门去学做饭的？ 嗯。 出息。 雷蒙快被气笑了。秦锦城放下手中的伙计，转过身把男人抓到自己面前，低头在他唇角啄了一口。 今天痛吗？ 哎，你就不能别问这种问题啊。 脸大如雷少也有不好意思的时候。 那不行，我总得知道我有没有进步啊。我觉得应该还行吧，我可是严格按照你那天的步骤来的，应该不至于太疼，是不是？ 雷蒙目光略闪。 那要这么说的话，你那天是不疼了，那看来下回我可以再使劲点。 没死你，吃饭。 秦总刚刚还挺享受的脸立马就变了，揽着雷猛的腰把人给抱沙发上放好，低头安抚似的在他的额头上亲了一口，转身把汤盛好，又把碗筷拿好。比起事后总想着找点事做以彰显自己没那么弱的秦总来说，雷猛在这一点上可要自觉多了，从来不逞强，有人伺候他连一根手指头都不愿意多动。秦锦城做好这一切之后，直接把自己的上衣掀了，刚刚做饭上面一股子油烟味儿，也不打算上楼重新拿一件，就那样光着走过来，把雷猛抱起来走到那饭桌前。他也没打算把雷猛放开，就那样抱坐在腿上开始给喂饭。拿起勺子的时候还问了一句， 上回你是这样的吧？我还有哪一步没做到位啊？ 雷蒙简直要笑死了，没见过这么实诚的男人，连哄个媳妇儿也是一板一眼的按规矩来。 妈呀，简直太可爱了，可爱死了。 等会儿是不是有哪里不太对呀？什么哄媳妇儿啊，他怎么就成他媳妇儿了？饭后俩人呢谁也没有去提公司的事儿，雷某直接进了秦锦城的书房开始看文件。秦锦城收拾妥当后去浴室洗了一个澡，换了一身衣服后也进了书房。他进去的时候，雷某刚刚在榻榻米上翻了一个身。 今天的事儿你怎么看？ 秦锦城略微停顿后走向自己的书桌。 很显然那几位是合谋了。 你怎么不说联盟啊？合谋听起来就跟有什么大阴谋似的。 雷蒙虽然一直不太喜欢江哲，但也不觉得他的人品有什么问题。至于安哲臣，那就更不至于了，以他心高气傲的脾气根本看不上周雨潮之流，他们怎么可能搅到一块儿去呢？他总觉得这里面有什么他不知道的情况。秦锦城扫了他一眼，很肯定地说道， 就是合谋，你还指望他们多光明磊落地跟你正面刚？没有的事儿。 不至于吧，我听说周雨潮前段时间不是给抓起来了吗？怎么这么快就放出来了？ 不知道，回头我问问去。过来给你看个东西。 雷蒙侧了一下腰，打算起身走过去的时候，发现秦总已经特别体贴地拿着手里的图纸朝他走过来了。他嘴角咧得老大的直乐。 程哥哥，你可真是越来越体贴了，我爱死你了。 秦锦城走到他身前俯下身，在他嘴瓣上咬了一口。 嘴别这么甜，我怕我一会儿就不体贴了。 话说他才是二十郎当岁，正心浮气躁一点就着的年纪，怎么秦总比他还要欲求不满的呀？果然老男人很可怕的。话说其实秦总也比他大不了几岁，这么一想雷蒙又释然了，刚刚开了婚的男人脑子里尽是那点事儿，好像也挺正常的。 陈哥哥，跟你商量个事儿呗。 雷猛往里让了让，让秦锦城也坐到榻榻米上，两人并排相依的靠着，秦锦城伸出胳膊环住了雷猛。 你说， 以后你一三五，我二四六，星期天咱们都休息天如何？ 天天来。 这哪儿天天来啊？这不还有休息时间的吗？ 不怕肾虚啊？ 嘴上这么说，可秦总的手可没怎么老实的在雷少爷的肚子上划拉了一把。 听你这话的意思，你是不行啊。 秦锦城翻身把雷猛抱住，在他的唇上咬了一口，说道， 我没问题，就怕你这小身板经不住。 要折腾一晚上让你下不来床， 看你第二天还有没有力气折腾我。这养一天刚刚好，第二天再接着折腾。秦总的算盘打的是噼里啪啦的响，完全不知道雷少爷也是那么想的。以后这夫妇日子可是有过头了。雷蒙把人从自己身上掀下去。 亲爹份的你吃完了，现在老实点告诉我，刚刚打算给我看什么？ 秦总的眼神略深，明显的就是欲求不满，不过扫了一眼雷少爷，还是打算先放过他。 新楼的内部装修图。 秦锦城说的是之前雷氏跟雷家合作的那个项目，现在大楼已经竣工，商家马上可以入住，商场最多一个月便可以挂牌开业。